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宝春烟流入眼，不明里场景戏，就能立下车线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个雇主有点怪，雇人吵架为何来？原来小区有保安，怪招一出，坏了菜。这个李国清呢，是一个漕运库房的小吏，虽然说没什么大地位，但有点小权力。这一天呢，他来到了劳务市场，要雇几个人去替他吵架。好嘛，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您听吧。 你们几位过来一下好不好？ 您来马四， 就是雇你们几个人啊，有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啊，我想分配一下。 啥任务？ 不需要人很多，就看谁更能胜任，我就选择谁，好不好？ 您说我什么事儿了？ 对，可以，没问题。您说吧。 先把你淘汰掉啊！先把你淘汰掉，因为你嘴太慢，嘴太慢。 不是去吃吗？ 不是，去吵架。雇人替我吵架。你这个嘴恐怕是不行啊、恐怕是不行啊。但是那个女同志看上去你是比较泼辣一点的啊，你这个吵架能力怎么样？ 我 看来是不太好，很 挺好的。 好， 我走，我走了。 对了啊，您几个怎么样？这个吵架有这么几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这个胆子一定要大啊，胆子要大，要不然你跟别人吵不起来的，人家跟你一瞪眼睛啊，你就败下阵来了，那不可以的啊。 而我们是鸡， 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这个脸皮要够厚啊， 脸皮要够厚，别人怎么说你，你不要往心里去，你主要是说他是不是 啊他说你是他儿子，你说他是你孙子，是不是？你不要往心里去啊，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嘴巴要够快啊。刚才那么两个人就是这 哎，您听我这个嘴说话快不快？ 你 我这个嘴说话是特别的快。 你是谁啊？ 您要不信的话我给您数一个。 不用不用，你是怎么称呼啊？ 哎啊，我姓冯。 叫什么名字？ 冯马叔。 冯什么？ 冯马叔。 什么意思啊？ 就是冯一冯跟人马街的事我只说。 哎，你这还来干什么呀？这还来干什么呀？这走走走走走，不怎么样。你嘴快没有用，不能吵架的没有用啊，是不是啊？你这有没有这个能人？ 咣！哎， 谁呀、啊？这怎么的？怎么还撞人？走都不长眼睛、啊。 好狗不长道，你把道都堵上了，吓我一大跳，我没怪你，那你倒先发了飙了。 你走这个道是人行道吗？你就说我好狗不长道，上来就说是谁是狗，谁是狗，谁是狗啊？ 哎，怎么意思？你这意思还要打架是怎么着？还是怎么骂街？我告诉你，横着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怎么着？我这吵架的功夫行不行？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干嘛的？专职骂街的。 哎。专职马街的， 哎， 我刚才说什么你听到没有？ 我当然听见了，我拿你先练一练呀。 你说我听到什么要求了？ 听到要求啊，一个胆子得够大，二一个脸皮得够厚，三一个嘴皮子得够利索，身体还得好，能打持久战。 啊，对对对对对，就这几点， 是不是？ 呀，哥，这不行啊，这不行啊，咱们在这等了半天了，他一来了，他就接着撞你一个大跟头，就跟你吵起来了，展现了一下他吵架方面的实力。其实咱们吵架的能力点不弱，那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句话，你只要是不拦着我，哪能打一直说到天黑呀、啊、从天黑说到天亮，从天亮说到天黑，只要你管饭，我能吵的这个，哎呀，黑天变成白夜，白夜变成黑天，死人变成活人，活人变成死人，我这个脑子就能跟着我这个嘴，我这个嘴就能跟住了我这个脑子，我这倒一点课本都不带打的，你看我这个嘴皮子是不是也能够胜任呢、啊？其实我刚才我就是嘴稍微骂了一点，我马上我就想说，我说我去，结果他就打那边冲过来了，他突然撞进一个大跟头，你们俩就倒的吵起来了。其实你说他吵架的功夫比我还是不行的，你这就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了，你这，哎呀，我雇你好不好、啊？我花钱买你歇一会儿，啊、你叫什么名字？啊，那叫日狗，叫什么？日狗啊。日一日三日狗， 我看就他的嘴呀、 啊，日狗啊，这个，你叫什么名字呢？撞我的人，你叫什么名字？ 我呀， 啊， 嘿嘿，我呀，我这名字好啊，刚才撞你那下疼不疼？ 疼。 哎，我叫大牛。 名副其实啊！ 哎，我说怎么着，我们都行啊？ 都行吧。你叫那个 啊？我叫贾六。 贾六啊，那个乐狗不是 我叫我叫冯马叔。 冯马叔不行，冯马叔不行，小六个也的话，这个乐狗不是乐狗。是热狗， 是热狗， 不是热狗， 那是 热狗， 那还是热狗、 啊，不是热狗，热一热， 他说他是二狗， 的热狗， 还是热狗， 好，你们四个跟我走。 各位看官，这个李国兴啊是个漕运码头的小官吏，虽然说没有混到自己有府邸，但是码头上呢有头有脸的人呢、啊、都得给他个面子，迎来送往的应酬就很多。他最近呢在临安富人区啊买了所大房子，这房子在一个小区里头，小区管理很严，老是盘问进门的人三个终极哲学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把一些送礼人呢弄挺尴尬。这李国清想了好些办法和物业沟通都没用，于是就雇了几个人来到小区来干嘛呢？哎，您接着往下看。 哎，刚才已经说清楚了哦，这个啊，你们这个酬劳啊，是个 个小时30块，还管饭管水啊，要不然不能让你们饿死肚子吵吗？ 哪一条？ 把你们这些年来所掌握的吵架的骂街的侮辱人的让对方张不开嘴的那个词儿，在3个小时之内不许重样的都给我说出来，就开始互相骂，不是互相骂不行啊， 互相骂 是不是？就找那个谁，看见那个保安了吗？ 那保安啊， 找他跟他吵架， 就跟他骂是吧？ 对，跟他 不是您等会儿啊，老板，他骂没问题，好歹得给个理由啊。 那、啊、搞个理由 啊， 理由还用给啊？理由还用给吗？对不对？理由嘛，理由就是没事找事嘛。 什么？ 你这不得我给你找由头吗？让你跟一个人吵架，你得找茬嘛？ 不是， 你就进小区， 那愣找茬啊？ 你愣往小区里面进，他会问你的，问你这，问你那。然后你就不告诉他，你就说你们这个保安，你不就是看门狗啊？你管那么多事干什么？就你不就吵起来了吗？ 他要是不跟我们交劲的怎么办？ 不会的，因为呀，我这个人啊，我刚才没有介绍啊，我是一个小官。 你姓官？ 当一个小官啊，当一个小小的官职。 当一个小小的官， 嗯。然后呢，有人来送礼物，送礼物嘛，这本来是好事情嘛， 对 不对？结果呢，这个保安横拦竖挡的，非要登记，去哪个楼哪一层找谁呀？就登记的，你登完了记，老在这个名单上出现，给我送礼。给我送礼都是在一个门牌号，这样是不是不好啊？ 多新鲜呀， 对不对？ 多新鲜。 所以说呢，你就争取把他们吵到以后，他们来了人他们都不敢盘问， 就骂他， 明白了吗？ 行了，交给我们了，哥几个走， 走 走。 哎，同志， 干嘛？ 你们搞这样？咦，老乡，你是哪的老乡吗？老乡，你们找谁的？董记，你找谁的？问你话呢？ 我找， 就是风马叔，你不要说话，问这你这个贼高，挺壮的。看你带队的，你找谁呀？ 李国庆。 找谁呀？ 李国庆。 找李国庆的 啊？ 好，找李国庆干什么呀？ 我得问问他。 问什么呀？ 厕所在哪儿？ 那不让进， 不让进是吧？ 走吧， 不让进是吧？ 多新鲜啊！不让进， 哥几个别闲着了，开火。 别，你有没有词儿啊？说词儿啊？ 没有， 没词儿，就干嘛？ 不是你们到底有没有事儿啊？来了就骂街啊？反正我下班了，你找下一波吧，找下。来，你们几个过来，你们几个来。 哦，来了。 老牛， 干嘛呀？ 你不是小组长吗？ 我小组长，我带着头骂的可以了。 你是带头半天不说事情不行，你光骂他不行。 到底说什么事儿啊？ 就是让他们别那么多事，不要盘问。 这东西，你说怎么跟人说？我过去跟人说，我骂人一通，跟人说的，你别那么多事儿，不许盘问啊！这就骂人一通啊？ 不是，他问你干什么的，你就说，你管得着吗？他说我是保安，我当然要管了。 跟他呛火。 你说李国庆是当官的，我们跟官员之间，你问出来，你担得起责任吗？ 跟他呛火。 对呀。 您瞧我的，您看这回行不行？ 干嘛？直不愣眼往里走，干啥了？ 管我？凭什么管我呀？ 我是保安，没啥管你。你说啥呀？哪能直不愣眼往里走？找谁的？ 你是啥？ 保安。我是保安。 保超。 保安。 你保你保你的，你拦我拦我干什么呀？哪那么多事儿啊？ 你不要记小区吗？ 对啊， 记小区找谁呀、 啊？李国庆啊， 找李国庆干啥呀、 啊？聊天啊。 我们这必须登记才能进去。 登什么记？登什么记？登什么记？ 写你是谁？找李国庆？你说你就知道李国庆这名，住几号楼？几零几？ 哎、管着吗？李国庆人家是官，人家是老爷，我们是官员与官员之间的探讨问题，你老瞎跟着掺和什么？ 我跟着掺和了吗？我又没有问你们讨论啥，我就让你把你叫啥写上，他住哪屋写上。 我就不写。 你不写那就不能进去。 我就非得进。 你非你这不诚心吗？你这我哎呀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进来。 怎么了怎么了老爷。老板又怎么了？ 你不要闹出事来。 我没闹出事， 你不要打人是不是？ 我没要打人， 你跟他状态跟他打架似的，那不行啊！ 我跟他呛火呛的可以啊， 反正，这个还可以吧，还可以吧，啊，这差不多就可以了，差不多可以了啊，行，今天的工作就你再接试一试，再接试一试，再接试试，看他们还问不问？ 还是啊， 行，你们怎么又来了？你们找李国庆的吧？ 啊， 早点出来啊！ 嘿，老板，不管了。 好，领钱去吧。 这就行了，哥几个，领钱去。 哦。哎，那个大牛啊， 哎， 大牛， 老板， 领完钱了，行了，回去吧。我估计啊。这几天他们不会有人来了，过两天万一再有人来，我再叫你们，好不好？ 来，接着骂啊！ 这来了，再接着跟他们呛火、哎。 我现在找着这骂， 走吧， 万一的痛快了、 啊。走吧，嘿嘿，你好啊，保安大哥，又换岗了。你在这里看门喽？哦。是不是啊？ 是， 好嘛，这个，我就是，我这个名字可能你也比较熟悉，我叫李国清，找我的人呢可能有点多，给你们的工作呢带来了一点点小麻烦， 说怎么说吧。 您不要见怪哦。 见怪不怪。 再见，我进去喽。 你爱进哪儿进哪儿。等会儿。李国庆。 没了，林捕头来了。 林捕头。 啊，已经林捕头。 我进去了。哎呀，今天又是你当班。 站住。 怎么了？ 你是叫李国庆？ 啊，对，我叫李国庆，你也是来，不用登记了。 抓的就是你。 哎，怎么了？ 赶紧，哎，把他铐起来。 哎， 抓起来。 怎么就铐就 滑了？ 什么事？ 哼，还想说什么事儿？想知道什么事儿是吧？ 什么事啊？ 你干的事儿你不知道啊？你问我什么事儿？啊？ 我什么都没干呀、 啊。你在这个，那个，啊，看那边。 嗯。 那个专门停马车的地儿，你昨天在那儿干啥了？嗯？ 我没干什么，我 你还说你没干什么？ 我什么都没干。 你昨天晚上11点到12点的这个时间你在干嘛？ 干嘛呢？ 我什么都没有干啊。 什么都没有干是在干嘛？ 什么都没干是干什么？ 对啊，我什么都没干。 谁证明你在家待着呢？ 谁证明啊？ 是啊。 谁啊？ 我爱人都可以证明啊。 你爱人可以证明？你爱人怎么能给你证明啊？你们俩是一伙的。 我进小区了，没有再出来啊。 你没有再出来，这就是问题所在。 什么问题啊？ 昨天晚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哼，凶杀跟我有什么关系？现场有我的指纹。 没有 我的脚印， 没有， 有我凶器， 没有，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那是因为你，木头，告诉他， 这还不明显吗？啊，这一段时间谁在这儿闹啊？谁每天逮着保安在这儿骂呀？谁说进这个小区不让人检查呀？是不是你？ 哼， 你如果不是居心叵测，你为什么会这么干呢？ 啊， 你早都计划好了，你这个杀人案在几天前你就已经预谋了。 不是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不是我呀，你一个小小的捕头，你也敢管到我李国清的头上来？你不要忘了，你是极品官，你连七品都没有啊！我是极品官，我是从四品马上就要升到知府的。我为什么让那些人去骂保安啊？就是因为不让那个送礼的人登记嘛，不让送礼的人登记，我就好更好的来收录这些民脂民快乐说漏了， 带走。 哎呀，列位看官呐，所谓福兮祸之所伏，是祸兮福之所倚呀。这个李国清虽然说解决了保安，可是呢，惹成了大祸了。经过衙门调查，最后发现那起刑事案件虽然不是李国清干的，但是他的行为导致了物业不能正常履行职责，所以李国清也被物业告上了衙门。这场诉讼风波尚未结束，更大的麻烦来了。不久，李国清涉嫌扰乱秩序被处罚拘留，继而呢又被朝廷双规，问题越查越多，越查越多，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正是保安不该被耍弄，小区卫士为子正，为了私利想歪招弄巧成拙出事情。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胡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大妈，娘子，列位大姨，姑娘们， 大爷，唱唱，我给你打家伙。 好嘞， 先干活儿，到那沟里去。 嗯， 有你这么大的人，还不如人小妞子呢。她都帮着大人做点事儿，你看你。 娘子诧异，想当初，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I feel so good， 快递高分贝，为了爱。